六，阅读课文。 给同学的一封信。科利亚，你好。来中国后，没有马上给你写信，请原谅。你最近忙不忙？身体好吗？新年快到了，写封信向你表示祝贺。8月26日，我到了中国北方著名的城市哈尔滨，从火车站坐汽车，坐了20分钟就到了黑龙江大学。到学校以后，我们休息了几天。我去哈尔滨的商店、公园玩了玩。我最喜欢哈尔滨游乐园，那里有很多好玩的东西。9月1日，我们开学了，每天上午4个小时的汉语课，下午我们自己复习，晚上我和同学出去玩。这里的老师很热情，常常帮助我。这里有各个国家的留学生，我们都用汉语说话，现在我的汉语水平已经有了不少提高。现在是哈尔滨的冬天，这里的天气也比较冷。上个星期下了一场大雪，下雪以后我和同学们去看冰灯，冰灯非常好看，各种各样颜色的冰灯把松花江打扮得特别漂亮。我们照了10几张相片，你看一看冰灯有多美丽。现在我每天都锻炼身体，有时踢足球，有时跑步，所以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也没有感冒过。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，每天都过得很愉快。你怎么样？我们学校有变化吗？同学们也都好吗？请你来信介绍一下，等着你的回信。祝你新年快乐。你的朋友安德烈，12月30日。